请睇三十三同三十四呢两节。所谓善人，人皆敬之，天道由之，福禄随之，忠邪远之，神灵为之。到呢度一段。善人标准好多，最高嘅标准咁係大圣大贤，往生经里面讲嘅诸上善人俱会一处，佛讲呢句话不是随便讲的，确确实实同我哋立下了标准，那个标准就是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的净业三福。那三条总共十一句都做到，咁就係上善。如果做到前面两条，后面一条做唔到，咁係中善，只能做到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做唔到，系下善。但系第一条做到嘅人就唔多，所以念佛嘅人多，往生嘅人少。点解啊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绝对是善人。第一条里面有四句话，第一个是孝养父母，第二句是奉事师长，第三句是慈心不杀，第四句是修十善业。我们这四句有没有做到？这四句做不到，老实说，念佛怎样去念，日夜不间断，古人所讲的，你念到好像铜墙铁壁，还是不会往生，为什么？你不是善人，人家那个地方是善人俱会一处，不单止是善人，上善俱会一处，你怎能去得到？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的条件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 发菩提心呢句喺边度？三福第三条头一句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正行者，上善啊！所以发菩提心那个人就是上善的人。什么叫菩提心？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。菩提是梵语，意思是觉悟，真正觉悟。觉悟的是什么？金刚经上讲的就是觉悟的标准。真正觉悟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如果各位真正对这句话觉悟了，你什么都放下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虚妄的。没有一样放不下。放下就不是凡夫，大圣彻底放下了。我们那句经文读得很熟，其中的道理没有参透，我们没有放下。那就是没有觉悟。佛用比喻跟我们讲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教我们应作如是观。这种看法是诸佛如来的看法，是最真实的看法，一点都没有看错。真的将这个一切法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你还会有忧虑，还会有烦恼吗？你心里头还有牵挂吗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那就真是慧能法师讲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他为什么能做得到？他对佛讲的那两句话真的明白了，那就是菩提心现前了。那就是菩提心，菩提心现前，落实在生活之中，孝养父母才能做得圆满。什么叫孝？前面跟各位讲过很多，古人讲得好，孝这个字，合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为一人，这种是孝。它不是分开来的， 佢系一个整体，父子兄弟、妻子儿女系一个整体。我哋睇起嚟冇错，讲得系有几分似啦。小孝，你睇诸佛如来发生大事，佢哋合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，咁孝先圆满。如果我哋对父母兄弟妻子儿女，你系你我系我，我系大不孝啊！点能做得到？呢个字咩意思？你都唔懂，你点落实？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，佢哋当然系呢度所讲嘅人间敬之。天道由自，天道是天神，保佑他，护卫他。他合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体。所以先有这种感应，这才叫真正的善人。我哋自己谂下，几时能达到呢个水平？喺理上讲，嗰一念之间，只要你将念头转过嚟，你就转凡成圣，就转迷成悟啦。念头转唔过嚟，永远沦落喺生死凡夫。念头转过嚟就超凡入圣啦。从边度转起？就是将妄想分别执着转过来，那些东西害到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，同一切众生结落无量无边的恩怨债务，能还得清吗？无可能的。那些恩怨债务只有一世一世地往上增加，绝对消除不了。各位想下，是不是这种情形？好在佛将这个事实真相跟我们说明，那些恩怨债务就跟暗影一样，虽然生生世世在这里累积，在这里增加，总是一片黑暗，一盏灯就将它照破。所谓千年暗室， 嗰一盏灯就能将佢破除。佢讲咩啊？回头，回头就冇啦。堕落喺里面，咁就惆怅，无有尽期。可贵嘅系喺回头，佛对我哋嘅恩德就喺呢度。唔系佛嘅教诲，我哋边会知道呢啲事实真相？点会知道回头？呢个系佛对我哋嘅大恩大德。回过头嚟，咁先叫真嘅善人。于是我哋知道，我哋自己有无量无边嘅罪过，呢啲边系假嘅？我自己有无量无边嘅罪过，一切众生亦有无量无边罪过，同我冇差别。我能原谅自己，能饶恕自己，点解唔会原谅人、饶恕人？古人教人教得好啊，教我哋以恕己之心恕人，同人哋嘅冤结就能化解。以责备人嘅心嚟责备自己，先能改过自身。教得好啊！我哋要记住，要能依教奉行。孝养父母，养父母之身，养父母之心，养父母之志，将父母扩大到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都是我父母，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。孝养奉事，就达到虚空法界。咁善行先圆满啦。佛做到啦。法身菩萨做到了，我哋点解做唔到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喺度作祟，害我哋做唔到，害我哋永远喺度做恶人。用佛法里面善人的标准，我哋边都沾唔上。呢个是佛法的难处，但是呢种难处不是克服唔到。在自己有决心、有毅力、有智慧，你就能克服。智慧是了解事实真相，决心、毅力克服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境界就能提升了。 大幅度地去提升。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发了心学佛了，要帮助众生，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念头，那个念头非常非常薄弱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将众生看入眼度，自己看得很重，看自己总是 99%，众生只占1%，没有替人着想，没有念头真正帮助人。所以点呢？智慧唔开啦。人哋冇个个都喺自己度，真正要修善，佛法教学三个阶段：断恶、修善。善恶最低的标准就是十恶业、十善业最低的标准，还未达到五戒，佛教化众生，我们最低的标准有没有做到？这一门课程真正做好了，学习圆满，先从这里提升到五戒，提升到十戒。各位如果能想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怎能不惭愧？受戒受的是什么戒？世间人的十善都做不到，还有什么戒？现在大家在一起鬼混，没有认真在这里做，真正认真做，绝对不可以好高骛远。你出家，人家叫你一声师父，那一声师父就将你送到阿鼻地狱了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是个师父？你配不配做个师父？师父最起码五戒十善要做到，做到十善做不到五戒，还不称得师父？那是我们将标准降到不再降得低了，比佛的标准还低。佛的标准叫你个小师，小师是什么？沙弥。试问下沙弥十戒24门威仪你有没有做到？你做到了小师。人地称呼你名实不相符，你就要堕落。这种好称呼的，还称大师，那还得了的？什么人能称大师？发生大事才能称大师。在我们佛门里面， 各位睇下高僧传，边个人敢称大师？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都唔敢称，人哋称大士，唔敢称大师。边个称大师？只有佛称大师。这个名称这么随便称的吗？你不是佛，人家称你大师，那你就是冒充佛，冒充佛还得了吗？你在外面冒充总统，马上就被人捉去坐监去判罪，你冒充佛还得了吗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，学佛就是学一个明白人，不要学成个笨人。人老实，仍然还得到很多人尊敬。为什么？尊敬你是个老实人，你是个本分人。老实本分，绝对不要狂妄，不要虚伪，不要骄慢，认真努力向佛学习，一定要断习气，习气烦恼太重太重了。最不好的习气就是喜欢打听人家的事情，整个脑是非人我，这种是最不好的习气。最容易造业，如果做破坏三宝的事，那种罪业就重了。发起菩萨殊胜智傲经里面佛讲的，都在阿鼻地狱。为什么要造业？有这个口，为什么不多劝人做好事？为什么要讲人家的过失？要做无量无边的罪业？一个人聪明糊涂，在这个地方非常明显暴露出来了。善人恶人亦在这个地方辨别出来。读经讲学无非是明理，世出世间第一大善事就是讲学。孔老夫子一生讲学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学，他们自己教人就是两件事情，一个是讲学，一个是改过。学之不讲，有过不能改。孔老夫子一生忧虑的就这两件事情。 学之不讲，你学咗就要讲。你懂佢意思咩？学咗就要讲。多多讲俾人听，到处劝勉人哋，有过就要改。你学完唔肯讲，就是你最大的过失。你话我冇机会讲噃，你今日从早到晚，你有冇遇到一个人？遇到一个人就对住一个人讲，遇到两个人就对两个人讲，实在遇唔到，好似生公一样对石头讲。喜欢讲，喜欢度众生，喜欢帮助人。要知道，劝人亦劝自己。劝的次数多，时间耐了，潜移默化，不知不觉之中，自己起了变化，自己真的醒悟过来。可见得讲学的效果是几咁大的了，怎能不讲？现在老实讲，比以前方便多了。你买个录音机，买个录影机，冇人讲，对住佢讲，讲完之后再播出嚟，你再听下佢。你讲俾佢听，佢再讲俾你听。咁係喺现代呢个时代利用高科技修学。窥过劝善，我哋用呢种方法嚟帮助自己。有机会要帮助人，绝对唔好将机会放过。我知几多讲几多，唔知嘅唔讲，免得讲错咗。知道嘅就应该要讲，有疑惑嘅一定要问。向人请教，多听下人哋嘅开导，唔同嘅意见，要有智慧能力去辨别，要有广大嘅心量包容。我哋先能开智慧，喺道业上先会有进步。后面嗰几句都好懂，就唔使多讲啦。人皆敬之。呢种是显而易见的。好像孔老夫子、释迦牟尼佛、诸佛菩萨，几千年前的人，现代人提到仲会尊敬，天道由自。天神保佑他，福乐随之，真正心善 依善行善，无福报，无福报你亦得福报。福从边度嚟？福从善嚟嘅，善嘅感应就系福禄。众邪远之，邪系指妖魔鬼怪，自然佢就离开你。神灵为之，护法神保护你。呢啲系讲果德，你一定得到嘅。好，今日我哋就讲到呢度。